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周敏欢迎您的收听。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很高兴在这里有机会给大家讲解张道真自学英语。 嗯，我们这一周呢学习的是第八课，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第八课的第三个单元了。 今天在这个课文中我们讲的是 at the customs， 在海关。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对话讲的是海关中的一些申报自己所有物，也叫自己携带品的一个小对话。 好，请大家把书翻到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的第99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海关我们需要学到哪些相应的词汇。 第一个单词就是 declare， 叫申报。那么在海关这是常用的一个词，在后面的对话中我们会见到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有要申报的东西吗？就代表有没有携带不可以带入当地国家的一些物品，所以这个是要问你的。 Have you anything to declare？ 但实际上在这个句子中这个句型已经有一点点过时了，我们现在要说 Have you got anything to declare？ 或者直接说 Anything to declare？ 有要申报的东西吗？那么这个要注意，后面是宣布，它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词。例如Chairman Mao declared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a in the year 1949. 在1949年，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们用的是 declare。那么另一个就叫 declaration， 名词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名词，要注意发音 ，declare declaration， declare declaration。这好像似乎是一个大词，但是其实呢在海关的工作人员经常会问到这句话 Have you got anything to declare？ 好，下面一个词 Things like that， 这在口语当中我们是经常使用的，是不是王老师？ 是这样的，诸如此类的东西就直接可以说 Things like that。 例如你的包里有什么？ Well, I have some pencils, pens, some books and things like that。这类的东西，诸如此类的东西，口语中在举例说明最后的时候加一个，就实际上跟后面有一个 and so on 是一样的。 嗯，旅行的目的通常呢有两种，其中之一就是 on business， 我们叫出差，也可以说成 be on business trips， 后面可以加一个 trips， be on business trips 叫出差。那么周老师， have you always been on business trips？ I'm not a flying person. 啊，不是飞行的那一族。 我不是空中飞人。不像王老师总是非常的忙碌。Always on business trips. I see. 我明白了。那么也可以在口语中使用 got you. Got you. G-O-D. 空格 you. Y-O-U. Got you. 懂你的话了。这是现在比较时髦的说法。 I see. Instead of saying I see, 大家可以说 got you.嗯，很有意思。好，下面一个是非常礼貌的句型 Would you mind? Would you mind? 后面必须要接动词 doing 的结构。 Would you mind helping me? 你介意帮忙吗？可否帮忙吗？ Would you mind giving me the pencil? 能不能把那个笔给我？或者能把瓶子给我吗？ Would you mind passing me the bottle? 那么如果要说请问一下您可否不抽烟，那么就要说 Would you mind not smoking here? 大家要注意，现在北京已经是 No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公共场所不可以吸烟，尤其是各位吸烟的人要注意保护我们的环境。 Would you mind not smoking here? 大家一定要遵守公共卫生规则，当然从6月1号开始已经禁止使用塑料袋了，所以大家呢应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随身携带自己的环保袋子。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额外记两个词，一个叫 environmentalist， 叫环保主义者，那么就可以说 I am an environmentalist， E-N-V-I-R-O-N-M-E-N-T-A-L-I-S-T， 我们叫 environmentalist， 环保主义者，另外就是大家特别想了解的叫环保的形容词，英文非常的复杂，叫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nvironmentally， 空格 friendly，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哎，也就是对我们的环境，对大自然富有一种同情心，一种保护的意识。那其实现在有一种新的行业叫 green collar workers， 绿领工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周老师？ 其实就是刚才王老师所说的 environmentalist， 环保主义者。 大家知道环境问题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 If you go to the South Pole, you will see what the situation is like. 大家如果去南极就会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了。所以大家一定要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保护我们的环境。 保护环境实际上也是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starting small and make a difference。 所以周老师，我就问您一个， Would you mind using the recycled bags? 能不能用一下环保的袋子呢？ No, I don't mind using recycled bags. 那么下一个是 case， 我们叫箱子或者是盒子。那么我希望今天有很多的女性观众在听我们的节目，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要教大家一个非常时髦的词组，叫化妆盒、化妆袋、化妆包，叫 vanity case， V-A-N-I-T-Y V-A-N-I-T-Y vanity case。 那么实际上周老师， vanity 这个词代表的是虚荣，虚荣心。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希望自己能够 look beautiful， 看起来漂亮一些，所以英语就叫 vanity case，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是英文的一种文化现象，我从来也不会想到化妆盒是用这个 vanity case， 所以很有意思的。 化妆盒大家可以想象是虚荣盒。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虚荣一点也没关系。 是这样的，大家会在奥运会期间显得 look more beautiful, look more energetic, 更漂亮，那么更有精神。 没错，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展示我们最佳的风采。当然从我们的言行举止行为当中也能够体现出我们的礼仪。 是这样的， make the world know us， 让全世界都了解我们中国人。下一个单词 package， 包或者叫一包东西。这个 package 我们常说的是给行李打包，那么它的动词是 pack， P-A-C-K， pack。 例如 have you packed， 你有没有把行李装好啊，就是问别人你出差准备好行李了吗， have you packed。Package 是它的名词。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些，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那么在会议当天会发一些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袋英文就叫 conference package， C-O-N-F-E-R-E-N-C-E conference package。 另外大家入学，在大学的入学当天或者高中入学当天发一些入学须知、学生手册，就叫Orientation package，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package， 入学须知。奥运会期间有很多外国朋友，那么在中国要进行旅行，他们在进到各大公园的时候常会问到 Have you the welcome package？ 你们有没有一些欢迎的小包？什么意思呢？有没有一些入园介绍、游园介绍，就叫 welcome package。 从 package 这个词呢，我们了解很多文化的现象。那其实现在比如说产品啊，包括一些歌星啊、影星啊，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包装，那是不是也用 package 这个词呢，王老师？ 是，可以管它叫一种形象的 image package， 形象包装。 image package。 好，下面一个词，玻璃。 glass。那么这个词还可以有一个玻璃杯的用法，就叫 a glass。 大家注意一下， glass 玻璃杯一般是透明的比较大的那一种杯子，如果各位听众喝茶用的就叫 cup， 一定要注意一下差别。 glass。 下面一个表达 and so on， 刚才已经提到了，就等于 things like that， 诸如此类的东西。Next one is tobacco， 烟草、香烟，那么就是 cigarette 的构成成分。那么 tobacco， 例如墨西哥是一个主要的烟草出产国，就可以说 Mexico is a country with a lot of tobaccos。 Tobacco 烟草， 下面一个词，酒精或者是酒类。 Spirit, 这个词有点像雪碧，但是雪碧要读成 Sprite, S-P-I-R-I-T-E, 这里是 Spirits, 酒精 ,Sprite, 雪碧。那么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实常用的酒精叫 alcohol, A-L-C-O-H-O-L, alcohol, 例如那么我有一些朋友英语不是非常好，他们从法国带回来一些香水给我，那么他们告诉我说里面肯定不含酒精，结果我发现上面写着 30% alcohol, 30% 的酒精，如果不含应该写的是 alcohol free,不含酒精类的，所以各位听众如果要是将来看一下里面有没有酒精，就可以用看一下有没有 alcohol 这个单词出现。 嗯，好，最后一个表达表示结束， That's all, 就是代表结束了。 OK, that's all for today,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yeah. 但是我们的课文还要继续学下去。 At the customs, 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个单词 customs, 必须要加 s才代表海关，如果不加 s 有可能代表的是风俗习惯，而且介词必须用 at the customs。 如果各位听众真正的想把英语表达到非常准确的程度，要注意这些介词，也就是小品词，例如在晚会上介词要说 at the party, 在婚礼上 at the wedding, 在葬礼上 at the funeral,那么这几个是用 at 来引导的词。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在某个仪式上，例如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我们就要说 on the opening ceremony, 绝对不可以用 at。 所以各位听众想让自己的英语更地道，一定要注意一下介词的用法。 介词的用法可以说是英文词汇里面使用最灵活的一种类型了， 不同的名词搭配的介词是不同的。 这也需要大家日积月累，不要着急。 没错，是这样的。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 所以学习英文呢，也需要我们的细心、耐心，还有持之以恒的精神。It takes time and efforts to make your English better. 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坚持。 好，我们来看课文。Are these your bags, sir?这肯定是 customs officer 所问的一句话了。 是的，这些是您的包吗？ Are these your bags, sir? 那么要注意 bags 是一个普通的行李的总称，我们可以用 luggage, L-U-G-G-A-G-E, 行李 luggage, 或者叫 baggage, B-A-G-G-A-G-E。 这两个单词比 bag 更常见一些，所以要记住 luggage, baggage 是不可数名词。那我们的行李箱可以叫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行李箱，那么装很多东西的。另外公文包也用 case, 但是叫 briefcase, B-R-I-E-F-C-A-S-E, briefcase, 公文包。 briefcase, suitcase, baggage, luggage,和行李相关的一些表达。那其实在运送行李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分为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那这两个词如何来表达呢，王老师？ 那么我们的手提行李叫的是 hand luggage, 那么托运行李叫的是 carry on luggage。 那么大家要注意，大家时刻要保持自己警惕的心理，例如我们经常在托运行李的过程中会有人过来问你说你的行李多吗？如果不多能不能帮我托